我哋一齐回到好耐好耐以前。动物农庄，作者佐治奥威尔，译者蔡伟全，南出版。第六章，之后成年，虽然班动物做嘢都做到好似只鸡咁样，但系佢哋都为劳动而感到好满足。佢哋冇去计较付出同牺牲，因为佢哋都知道而家所做嘅一切，全部都系为咗自己同埋佢哋下一代嘅福祉而做，而唔系为咗嗰班好食懒飞、偷呃成性嘅人类。春夏雨季，佢哋每个星期都要做足60个钟头。嚟到八月，拿破仑仲宣布连星期日下昼大家都有工作要做，呢啲工作全部都系自愿参与嘅。不过唔参与嘅动物粮饷会扣减一半。虽然系咁，但系都仲有好多嘢系做唔晒。呢年嘅收成比起前一年稍微差咗少少。另外有两块田因为泥地完成得迟咗，搞到初夏嘅时候嚟唔切播种。可以预期嚟紧个冬天唔会过得好容易。喺兴建风车嘅过程中，亦有好多原本预计唔到嘅困难。喺农庄里面有个石灰石嘅矿石墙，外屋里面又揾到好多沙同埋水泥，所以建筑材料其实全部都有齐。但系动物最初解决唔到嘅问题系，究竟点样先至可以将啲石头切做适当嘅大细？除了用号头和铁轿之外，似乎又没什么其他办法。但是由于动物没有一个可以只是用后脚站起身，所以这些工具他们都用不到。大家足足晒了几个礼拜徒劳无功之后，才终于有动物想到个办法，就是借地心吸力帮手。彩石墙底排着一嚿嚿巨型的大石，大到完全用不着。动物会用绳绑住啲石头，然后所有牛、马、羊等等动物，总之捉得到条绳嘅，都全部一齐拉。有时到关键时刻，就连猪都会加入拉埋一份。佢哋会搏晒命咁将石头慢慢拉上彩石墙顶，然后由上面碌翻佢哋落去，等佢哋喺下面撞成碎石。石头碎开之后，要运走就相当容易。马会一车车咁运，绵羊会一嚿嚿咁拉佢哋走，就连妙维同班哲文都揾咗架旧嘅马车仔帮手出一分力。到咗夏末，终于凑到足够嘅石头，然后大家喺猪嘅监督之下开始兴建风车。起风车系一个又慢又辛苦嘅过程，好多时净系需要将一嚿大石运上彩石墙顶，已经要用足足一日的功夫。有时推嚿石头落去之后，偏偏又跌唔碎。要完成呢一切，真系冇咗搏杀唔得。佢一个嘅气力几乎已经等同所有动物加埋一齐咁多。大家间唔中会甩手，大石向下扇一扇。动物发现自己开始俾嚿石头拖落去，个个都吓到大叫。每次都系多得搏杀，用尽力拉住条绳，先至可以整停嚿石头，睇住佢逐寸逐寸咁行上山坡，呼吸越嚟越急促，马蹄尖爪刮住地面，汗水满布佢灰梧嘅身躯，大家都肃然起敬。高露华提过佢好几次，叫佢唔好挨坏自己，但系博萨梗系唔听佢讲。对佢嚟讲，佢两句座右铭：我会更努力工作，同拿破仑一定冇错，是所有问题的答案。他叫了公鸡每朝游走其他动物半个钟，改造了9个字叫醒他。在他得闲的时候，虽然都所剩无几，他会自己一个走去采石场收集一些碎开的石仔，然后独力拖他们去风车的工地上。虽然做事是做得辛苦些，但是一众动物那个夏季都不算过得太差。如果说他们得到的食物没比宗师先生在到那时多了，那起码他们都没吃少了先。 而家大家只需要喂饱自己，而唔需要养埋嗰五个奢侈挥霍嘅人类。呢个好处可以抵消到好多伴随而嚟嘅坏处。况且好多时用动物自己嘅方式做事，其实系更有效率、更悭水悭力。好似除草呢啲工作，佢哋可以做到人类望尘莫及咁彻底。而且因为而家唔会再有动物偷嘢食，佢哋唔再需要将牧场同耕地隔开，可以悭翻唔少用嚟起树篱同闸门嘅人力物力。虽然系咁，随住夏季慢慢过去，一啲之前预计唔到嘅短缺开始相继出现，石蜡油啊、钉啊、绳啊、狗饼同埋用嚟做马蹄嘅铁啊，呢啲嘢全部都冇办法喺农庄里面生产到。再过一排，佢哋仲会需要啲种子、人造肥料、各种工具同埋风车入面嘅机械。至于究竟点样先至可以揾到呢啲物资翻嚟，大家都一筹莫展。一个星期日朝早，当动物齐集等接收指令嘅时候，拿破仑宣布佢决定要实行一个新政策。由而家开始，动物农庄会同邻近嘅农庄交易，当然唔系为咗商业目的，而是为获得一些有急切需要的资源而进行的权宜之计。他说得到起风车所需要的材料比其他一切都更为重要。所以他开始安排售卖一堆干草和今年部分的小麦收成。迟些如果还需要多些钱的话，可以卖一些鸡蛋出去。鸡蛋在威灵顿几时都会有市场。拿破仑说母鸡应该可以为牺牲而感到荣幸，因为这个是他们能够为起风车而作出的一项特殊贡献。大家听到这里都再次有种周身不聚财的感觉。永远不同人类打交道，永远不同他们交易，永远不使用金钱。在赶走宗师得到胜利之后的第一次会议，不是就有这几项决议的吗？所有动物都记得大家曾经通过这些决议，起码他们自己觉得有了。拿破仑要散会的时候，四只年轻的猪仔战战兢兢地尝试拉高自己的声线抗议，但是很快就被几只大狗猛吠吓到收声，然后一如既往绵羊又开始大叫四脚好两脚坏。大家短暂的不安感就慢慢舒缓落嚟。最后拿破仑提起佢只猪蹄，示意大家肃静，然后宣布佢已经有晒安排。由于好明显大家都唔会想同人类接触，所以佢哋所有动物都唔需要咁做。佢打算自己一个背负晒呢个沉重嘅责任。喺威灵顿有个叫温柏先生嘅律师已经同意了会充当动物农庄和外界的中间人，而且每个星期一朝早会来农庄一次接受指示。拿破仑和平时一样以高呼动物农庄万岁终结他的发言。之后大家唱完英岛众首就散会。史叫拿随后在农庄走了个圈，安抚了大家的情绪。他向大家保证他们其实从来都没有通过说不准进行贸易和使用金钱的决议，甚至连考虑都没有考虑过，这样说完全是凭空捏造，来源可能是斯洛波别有用心地传出来的大话。有小部分动物对这个讲法都还是有些质疑，但是小叫娜就很机智地问他们，同志，你肯定你不是发梦那阵想出来的？你有没有这个决议的记录啊？有没有写低在任何地方啊？由于事实上又真是没有文字记录，所以动物很快就接受了他们只是搞错了。每个星期一，温柏先生都会如期来农庄一次，他两边面颊生满胡须，个样搞搞滑滑地。他做的律师生意规模不大，不过他眼光独到， 比起其他人更先睇出动物农庄需要一个中间人，而个佣金将会是非常可观。其他动物睇见佢出出入入都不寒而栗，尽量同佢保持距离。尽管是咁，当见到用四只脚行路的拿破仑向用双脚的温柏发行命令的时候，他们都觉得无比的自豪，亦因此而降低了他们对新安排的部分戒心。从此他们同人类的关系不再一样。动物农庄的成长并没有令人类对农庄的憎恨减少，反而可以说是日益趋增。每一个人类都衷心相信农庄迟早会破产，而且个风车更加会搞到一锅泡。他们会在酒吧高谈阔论，画晒图纸地真相证明给对方看，为什么坐风车一定会冧落嚟，又或者就算顶得住不冧，都一定不会运作得到。不过不认不认还需认，他们都没办法不赞赏下动物处理自身事务的效率。亦因为这样，他们开始正正经经地称呼动物农庄，而不是再假扮他们是以前的庄园农庄。他们亦不再维护宗师，而宗师自己已经放弃了拿回农庄回来的希望，搬去郡的另一边住。除了透过温柏之外，动物农庄和外界都还是没有任何接触。不过经常听到有传闻说，拿破仑正准备和飘琼顿的胡木农庄或者费特力的偏田农庄达成贸易协议，但是就不会两边同时进行。大概都是这排的时间，几只猪突然搬了入农舍到住，动物似乎又再依稀记得好耐以前大家曾经有项决议说过不可以这样做。史叫拿又再次说服到大家，事实其实并不是这样。他解释说，猪作为农庄的大佬，绝对需要一个宁静的地方做事，而且作为一个领袖，最近他开始用领袖来称呼拿破仑，住在屋里面怎都比住在猪栏来得合适。不过当大家听到一班猪不只是在厨房进食，同埋将个客厅当作自己的康乐厅，而且仲瞓在床上面，有些动物开始觉得不妥。博萨同平时一样讲了句，拿破仑一定没错，就轻轻略过。大高路华都几肯定，曾经有条戒律说不可以瞓床。于是他去了大谷仓尽头，找回写在墙上面的七戒，尝试解开疑惑。但是他发现自己不多看得明啲字，于是就找了妙慧过来。妙慧，你读第四戒给我听啊，有没有提到话不可以瞓床？妙慧花了啲力气，终于读到出来。他说任何动物都不可以睡在床单铺住的床。奇怪了，高路华明明不记得第四戒有提过床单，但是既然他真的写在床上面，那就一定是真的。而这个时候，史叫拿和两三只伴随着他的狗又刚刚行过，终于就将整件事的脉络梳顺了。史叫拿和他们说，同志，你都听到我们说一班猪现在睡在农舍的床上面了，其实有什么问题呢？难道你以为会有规则说不给睡床吗？床其实只不过是一个睡觉的地方，就算是马槽里面的一堆禾杆草啊，严格来讲其实都是一张床。我们的规则说是不准用床，但因为它是人类的产物，我们已经从农舍的床上面拆晒啲床单，还睡在皮和皮之间。就算是这样，张床都很舒服，不过又不会过分舒服的。你们都不会想剥夺我们休息的权利，是不是啊同志？ 你哋都唔想我哋攰到執行唔到我哋嘅职责。我肯定你哋都唔会想见到宗师返嚟。动物听到呢度即刻认同佢嘅讲法，亦都冇再就猪粪藏嘅事而争拗。几日之后，当猪宣布佢哋朝早会比其他动物迟一个钟头起身嘅时候，大家亦都再冇任何投诉。去到秋天，一众动物虽然都好攰，但系大家都好开心。佢哋过咗辛苦嘅一年，而且将部分嘅干草同小麦卖出去之后，保留落嚟过冬嘅食物都唔算剩翻好多。但系风车嘅进展可以弥补一切。到呢一刻，风车已经差唔多完成咗一半。收成之后有一段时间，天气又晴朗又干燥，动物都工作得特别勤力。佢哋觉得如果可以将石墙起高一尺，就算成日搬住啲石头走嚟走去都系值得嘅。博萨甚至会夜晚自己走出嚟，在秋收的月光之下工作一两个钟头。动物在他们空余的时间会围着半完成的风车氹氹转，欣赏石墙的坚固和笔直，惊叹他们自己竟然能够起到这么宏伟的建筑。但是只有老班哲文一如以往拒绝为风车感到兴奋。他除了讲话家奴条命好长之外，就冇再讲其他嘢。十一月嚟到，凛冽嘅西南风吹起，因为而家天气太湿，难以混和水泥，所以建筑工程要暂时停落嚟。最后，终于有一晚，疾风猛烈到令大本营上建筑物嘅基地都震荡起嚟，连谷仓屋顶上面嘅一啲瓦片亦都吹走埋。一众母鸡都突然在睡梦中吓醒，因为他们都同样发梦听到远处有一下枪声响起。第二朝朝早，动物走出旧房，发现旗杆已经吹跌在地下，而果园边的一棵榆树好像萝卜咁连根拔起。当他们见到跟着下来的画面，每只动物都从喉咙里面发出一声绝望的尖叫。原来座风车已经冧咗落嚟。他们不约而同冲向前，拿破仑平时很少行快两步，但今次都跑在他们前面。没错，他们斗争的成果全部都夷为平地。他们辛辛苦苦地打碎和搬运过来的石头，散落到一地都是，大家都不知道说什么好，很伤心地望着一地冧下来的石头。拿破仑粒声不出地在前面踱来踱去，间不中会在地上面索气，他的尾已经僵硬了，不停地左右抽搐，很紧张地思考着。突然他停了下来，似乎已经做了个决定。他很冷静地宣布： 同志，你们知不知道谁要为这件事情负责？你们知不知道是哪个敌人会夜妈妈走来推倒我们坐风车？是斯洛波。 他突然擘大喉咙大声地叫： 是斯洛波搞成这样的，这个叛徒完全是出于恶意，半夜三更潜入来破坏我们辛苦了足足成年的成果，只是为了要阻碍我们的计划，同为自己被我们逐出庄园报仇。同志，我现在在这里正式判处斯洛波死刑，任何可以将他绳之于法的动物都会得到二级英雄勋章同埋半桶苹果，如果可以将他生擒的话，就会有一桶苹果。 动物得知斯洛波竟然做出啲咁嘅行为，都惊讶不已。大家都嬲到破口大骂，每隻动物都开始諗办法等斯洛波再返入嚟嘅时候去捉住佢。佢哋差唔多即刻就喺山坡冇几远嘅草丛发现咗有猪嘅脚印， 脚印虽然只能够追踪到几米远，但似乎一直通向树篱上一个窿的方向。拿破仑大胆地索了几下，宣布是属于斯洛波的。他跟大家说，他认为斯洛波很有可能是由胡木农庄那边走过来。大家仔细检查脚印的时候，拿破仑大声嗌： 不要再等了，同志，我们还有事要做。就在这个朝早，我们会开始重建风车，我们会整个冬天不论晴雨都会继续重建。我们要告诉这个可怜的叛徒知，他想破坏我们工作的成果没那么容易。记住啊，各位同志，我们的计划一定不可以有任何改变，一日都不可以延迟。前进啊，同志，风车万岁，动物农庄万岁。